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为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旁耳边，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72变》。娱乐72变。 青春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抢住配成双，天蓬十六和鱼缸。 最爱白雪在古城，三月开四花卷。车上家里娱乐七十二变， 烤肉自 白天晚上 娱乐七十 二变， 往来忙 有你有我 更勇敢，街坊 娱乐七十二变， 凡事不往心里装， 快乐不管娱乐七十二变。 小底家宝王大磊上台鞠躬， 快乐今天酒吧里。哎，家宝大磊，问你们两个人一个问题，你们是喜欢跟南方的 跟南方那儿过年呢，还是喜欢跟北方那儿过年 的姑娘？哎，去他们家那儿过年呢？哦， 姑娘嗨， 还是去跟北方的姑娘到他们家那儿过年呢？ 我不挑，是姑娘就得，长得漂亮，带我上南方，我上南方；带我上北方，我上北方。反正就是一两天， 条件就是一个， 是姑娘，还得长得漂亮啊。 所以你的条件就是，甭管是南方、女方， 嗯，整个南方、北方、南方、女方干嘛使啊？ 哦，不是南方、女方， 南方、北方， 只要是， 是人。 姑娘，你们干嘛断章取义，没意思 啊！ 好，就逗你玩逗你。 只要是姑娘， 长得漂亮， 长得漂亮， 去南方去北方，你都认了， 都无所谓了， 到那就认。 哪儿的黄土不埋人呢？ 啊，哦，要埋人家。 你都谈过吗？ 什么叫都谈过？ 那以前都谈过吗？南北方的 没都谈过啊。 你主要是攻哪儿呢？ 对， 北方 啊， 我久战北方， 主场是北方。 对。我北方人， 都是北京这个的，还是说在北京在附近啊，比如河北啊、唐山 呢？那边呢？ 我怎么听着我跟人贩子似的？ 范围嘛， 就是多北 活动范围。 俄罗斯的是不是也可能？ 没有，俄罗斯的我不行， 没有了啊。 这得问家宝 啊。我倒是老去那会儿旅游 谈恋爱 啊，没听说过上那边老谈恋爱。 每年到冬天就去那边谈恋爱， 好多了， 夏天就回来。 漠河， 哎，漠河交界啊。 喜马拉雅那边呢，有谈过吗？ 你原谅我这高原反应。 加格满都那边呢？ 算了吧，红旗阿普都没有。 哦，没那么远哈。 多新颖！ 行了，那我就大概的搞清楚你的 这个活动 范围了。 对，这个范围知道了以后， 等会儿 就好定性。 画地盘呢，我是。 人家说嘛，南北文化差异、生活环境的不同，哎，断定您谈恋爱的这种方式的不同。 那你喜欢跟南方的女孩谈恋爱，就是你向往吗？应该这么说。 没事，我这随缘。 从来没有跟南方的女孩谈过。 谈话。 就是谈恋爱呀。 没谈过。 太可惜了。 这有什么可惜的呀？ 是因为某些这个语言上的不通吗？听不懂。 那个语言不通也是种乐趣嘛，比如说你们俩猜着闷儿，那么聊也挺有意思的。 哎， 这你问家宝跟俄罗斯的聊天都是什么样？我觉得那猜闷儿比我还厉害 呢。你太外头了呀！ 对， 我捏脚面，我捏面，你我捏面， 我捏脚面， 我捏捏， 不想捏。 什么不让捏？什么乱七八糟 的？好，其实我要说什么呢？据说跟北方妹子谈恋爱呢，感觉就是，我估计这是不是一南方人写的呀？说他们儿化音特好听， 哎，你还别说， 就吃了吗？ 哎，这个听着就不好听，这怎么了？这么垮？ 这是跟北京的， 哎， 行，到东北就不这么聊了， 对 吧？刺的吗？ 哎，就没有儿化音了， 刺了吗？刺了吗？对， 刺了吗？ 其实来说啊，不管南方还是北方，就说这个儿化音特别好听，这绝对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优点。对，你有人要说一个，哎，最近我要去哪个小孩家啊去玩，就你就听着特别的亲切 啊。我最近要去。 我要去哄小孩跟他玩， 我姨儿家去哄小孩然后跟他玩， 然后再吃个梨儿， 再吃个梨儿， 吃个梨儿， 吃个梨儿， 人俩吃也不是一东西。他是吃梨，你是吃梨儿， 不是他不合辙呀？得拉个梨儿，再吃个梨儿， 干嘛拉梨儿吃梨？没人看见， 他就是说 不合辙呀，拉个梨儿，弹个弦儿。 你看。单弦里不还有一个春景吗？就是都是儿化音，以儿化音为结尾的。 您给来一段 合辙押韵啊，但是我不会。我说的干嘛？我听过啊， 儿化音好听。然后据说呢，男生认为北方女子都很能喝。 当然了， 喝酒之前她是北方的，喝酒之后北方是她的。 嘿，这太对了。尤其是东北的姑娘，是不是喝酒那绝对是就是连划拳带比划再上桌。 哎，您给来一个 啊！我说我还走啊，六六六，哥们儿喝，感情好不好就看你喝的高不高。 你看这个，他为什么 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因为当人说的是俄罗斯话，他可能没翻译过来。 哎、怎么会？这怎么还有俄罗斯话？ 你那几句说的真不合辙，也不押韵， 对，也 不 利索，一看就是编的。 对，有点酒劲儿就得这么来。你喝不喝？你甭管你说啥，直接喝，往上闷。 据说北方没有姑娘，都是女王，你们同意吗？ 女王 怎么会没有姑娘呢？有的是姑娘啊。我 不是，就是那个她的心态方面， 就是没有这种姑娘的感觉，都是女王的感觉。 那看你们怎么划分， 比较能够凌驾你之上。 对， 比如说就是。大磊， 姑娘怎么都这么横？ 哎， 嘛呢，大磊？ 哎， 赶紧的，快点跟上，跟上，跟上！ 哎、啊，这牵着走的，这是 我们拉链去了是吧？ 女王范的意思就是可以命令男朋友来替她做事儿。 我觉得呀， 不能一概而论。 哎，这话说的对、 嗯。你也有这个大磊的前面，跟上，快跟上，跟上。 这小脚估计， 哎，这姑娘摸着大磊肩膀就来了，来来来来。 然后呢，说这北方姑娘呢，不用给我窜天猴，我自己能上天。但是有人也说，你们别这么说，南方妹子也有大大咧咧的，北方妹子也有扭扭捏捏的，好吗？ 其实南方人啊，尤其这个女孩，有很多性格其实比北方人还这个较劲的， 哪儿的都有。 哎，那说话也冲着呢， 是吗？ 嗯、啊，干啥子？ 哎，喝喝喝，对对对，你听这话， 在这个湖南啊，他们管天热都不叫热，叫热，你听听。就这一个字儿能代表多大的这个性格、啊、 这一句话能吐出来。 是哪儿呢？这 湖南的长沙，管热叫热。 你瞎编。 喂，什么叫瞎编呢、啊、 你是不是又是俄罗斯姑娘教你的？ 这没听说，这都是这样、嗯、你知道吗？然后而且这个江西那边的姑娘呢，管热就不是这么叫了。 你叫什么呀？ 捏。这叫捏。然后这个像大连那边热呢，就是好耶。一听也是非常豪爽。 大连好像已经回到北方了吧、 嗯、他的意思就是说南方也有咬音儿狠的、 哎、音儿狠的音儿柔的都有。 嗯 嗯， 下面这个你们得总结一下是不是了。南方人就是比如说瞎说这事儿哈，南方姑娘嘛，你乱讲。 哎， 北方的姑娘就会说你放屁。 不对不对不对，你这个重音有问题。因为什么呢？ 对对对 对, 对， 这重音重音绝对有问题、哎、 这个这我感触还是深。 你说啊，你乱讲，然后呢，北方姑娘一般这个，那是你放屁、嗯，而不是你放屁。这是河北一带、沧州霸县一带会这么说。 你看， 不是，这是不同的语气之下、语境之下说的。 但是呢，我刚才说的重音呢是在名词上，知道吗？还有一个呢是人物名词， 你放屁。 哎，那你看，这是问我，那你还是没问着。 咱们刚才说的不是不礼貌、不文明语言啊， 哎、 咱们只 是 录着表达语态的这个方式。 对， 说南方姑娘呢，如果想吃零食，就会说：“那你帮我买零食呗。”哎呀，你帮人买一个嘛。 其实南方什么位置的人说话这么标准啊？ 他的语气是这样的啊， 而且他会想方设法用娇媚的语气来求你。 能帮你们，你买零食买啊？ 什么玩意儿？ 这个自个儿买去吧。 就他的语气，你那女和你的女的呢你、啊、 鼻音太重了。再说你要干什么，你写给我得了。 但是如 果要是北方女孩可能会这么说， 嗯， 我数三个数你到底去不去，给你惯的你还来劲了是吧。 哎， 这像北京人， 这像北京还得给两下。 而且身高嘛，就从外形上南方姑娘和北方姑娘也是有差距的。 嗯， 通常来讲北方姑娘还是高于南方姑娘的，对吧。 对，这是一个平均数吧。 但是现在南方也有很多地方的姑娘挺高的。 对对对，那还真是 没错。 北方姑娘呢就是总体来讲豪爽一些，但是呢南方姑娘你看像四川湖南重庆，刚才咱们举例子也看得出来，那儿的女孩好像也有一些泼辣的。 泼辣， 其实就算上海也一样嘛，苏州的女孩吵起架来我觉得要真凶的也挺厉害的。 我跟你说四川女孩 嗯 特别泼辣，大街上你看好多这个开店的啊， 嗯， 尤其做那小吃生意的、 嗯、 好多都是湖南啊四川的这个姑娘。 对， 你看这个性格哎就是那样、 哎、 很张扬很泼辣。 对， 也挺利索的。 那当然 干什么事儿、啊、哈 蹭蹭蹭， 这个南方女孩好像做事情上面还是有两把刷子的。 就是雷厉风行啊。 长相上呢这个南方总体秀气温婉端庄一些 啊，可能要精致一点、 嗯、北方总体来讲呢是大气大气和大气 大气大气几个大气是吧、 啊、那说明这人嘴太大了。这是各有各的美丽。 对，这一点上你们有个人的看法吗？ 当然了当然了 啊！你觉得俄罗斯姑娘 是这根本不属于这两个地方啊？ 北方，俄罗斯绝对属于北方。 但是我还是 你能把俄罗斯话插进你南京吗？ 但俄罗斯啊，他是不是？我跟你谈俄罗斯干嘛？我这不是说的南方跟北方 啊？你觉得是这样吗？ 其实啊，这个北方的女性有的长得还是 秀气。 特别的精致 啊、哦，精致！ 你见过包子没有？ 啊、哦，我以为你说见过小花没有呢。 也可以这么说，小花包子，就是他这个。 那我还真没见过小花包子。 十八个褶儿之外啊， 我见过小胖包子， 就是所有的五官可能会纵纵到一块儿。 所有的五官？ 哎，就是长得比较连，比较集中一些。 找几套五官呀？ 就一套没展开。 就是有点小哎小眼。 你是说北方人吗？ 对，有北方有这样的，就长得有点像类似于南方，因为南方有的时候就很精致、 哦、精致，小鼻子小眼， 哎，小鼻子小眼睛、哦、但是北方也有小鼻子 小鼻子小眼薄嘴唇， 但是、 哦、 我要着重说的是北方这个大气的长相有的是太大气了，大鼻子大嘴唇扇风耳。 我觉得你刚才描述的吧、 嗯、 还是在这个大兴安岭以北的。 对对 我还是跑俄罗斯去了。 对呀、啊，亚洲人还真的挺难这样的。 那倒是。 有一个说法说，洗澡次数，南方因为潮湿，所以北方次数少于南方。 对呀、啊，因为这个天气它又暖和， 嗯、 又潮湿，那洗澡勤，他没事老洗。 您平常一天几个澡啊？ 我看天了，要冬天这天两天一个澡就不错。 两千天 两千天一个澡，365天一年，哎呦，5-6年一次啊！ 你以为恋爱这个很多都是由于大原则决定的吗？除了三观以外，更合适细节，吃的不合适。 我很少听说俩人分手因为洗澡次数不一样。 也有， 我还是没听说过呀。什么叫 家宝呢？家宝这个因为俄罗斯。 对，不常洗澡， 得又回到俄罗斯了。 而且说洗澡方式上，当然我估计这个也就是你们想象一下，你们不可能有过这样的体验。 嗯， 说南方呢是身体过水，然后擦沐浴露，然后冲水擦干净。北方呢，大家会用一个叫搓澡巾的东西， 太对， 擦拭身体，褪去干燥。 哎， 真是，这搓澡巾这我理解。 那 一天得用过好几块， 自己搓好嘛，当砂纸那么来啊， 都已经跟铁甲似的了，是吧？ 哎、 综上所述，其实。南北的妹子，哎，对你们来讲，单身哪儿那么多事儿啊？ 对呀、啊，只要归我怎么都行。 归你， 归你，铁甲倒是就扣了。 那萌妹子和稍微有点女王范儿这种，你们喜欢哪一种？ 我觉得呀、啊，要我喜欢的还是要这个啊， 窜天猴。 窜天猴，我们俩泡， 只要过年就得。 当小院儿高大的天棚撑起春夏秋冬的分明， 当指路的大爷遇见娇滴滴的智力路，好心情哦。 当千年古都的文明恰逢一跃而起的人工智能，聊北京，说 AI， 接地气，有未来。娱乐72遍节目播出时间改制，首播上午9点至10点，重播凌晨2点至3点。北京文艺广播 FM 87.6，小鼎、英明、王大雷，恭候您。 镇烟写字楼里抓住了一个黄鼠狼大盗。黄鼠狼大家都知道吧，有些老太太叫黄鼠狼子，黄鼠狼学名黄鼬，是食肉目鼬科鼬属中的一种哺乳类啮齿目鼠科动物，有人还叫它黄皮子。今天这只黄皮子可闯祸了，他为了吃写字楼里键盘缝里的面包屑里的 面包屑里我看还有什么， 一个葡萄干，竟然怒拆键盘，垃圾桶也被翻得乱七八糟。那么这个黄皮子最后怎么样了呢？我们看看现场吧。全信有限公司，真是的。哎，我说花的， 怎么了？ 花的怪。 哎，你这口气啊，我真是不想过来。 花的，我知道你喜欢我。 谁喜欢你呀？ 你也不能趁我不在的时候翻我办公桌吧？ 哎，怎么了，路易斯？办公桌半天了，怎么了呢？ 我这键盘底下压了一个人家写给我的这个求爱信，他给 我 翻出来看了。 我跟你说，杰森，这个他就是东西每天都这么乱啊，每天都自己瞎磕，他就说是我弄的。 谁乱了呀？ 你知道吧？你这都是自作多情。谁不知道现在是不是咱们这单位进了多少个女员工呢？是不是？这不是你一个女员工 啊？只要是女员工你就追啊？ 谁告诉你的？ 那你属于那种看心理医生的时候了。 什么叫看心理？ 你要每个女员工都翻一遍的话，真的，这确实是不好的。 不，杰森，我告诉你，就你这个桌子上。这 也翻了， 是谁给 翻了？我去看。 那你不光是看心理医生了啊？ 不是， 哎呦， 法治天地你得看看。 我这事儿说不清楚，这得有人给我作证。来，杰森，你就说啊。 完了，毁！哎，不能这样，我跟你说。 哪样啊？哪样？ 你怎么还毁啊？ 什么叫毁？ 他得给我这键盘毁的。哎呦，可完了。 哎呦，你感觉键盘怎么拍成这样了？ 哎呀， 这是我， 这是暗恨啊。 好， 我告诉你， 我暗恨我敲你键盘，我怎么不毁那显示器呀、啊？ 毁显示器贵呀、啊，你也衡量自己赔得起的这个。 好， 你想万一要东窗事发的？ 对，我在事发前我就想到我被抓了， 你他自己承认了， 谁 事发前他就想到了？ 哎呀 ，真是的，霍华德，你现在堕落成这个样子了， 何其歹毒啊！ 你说我也是在这个 怎么了？ 怎么了？ 谁动我这簸箕嘞？ 你看看。 哎呦，花哥，你连青年大妈的东西你都翻了，现在 啊， 哎呦， 你真得看心理医生了， 年龄不合适。 哎，大妈，你先走你的啊，别听他瞎说着啊，哪儿的事儿别冲我乐。我跟你说啊，你们俩人那大妈都赶上我妈年龄了。 哎呦， 昨天晚上我记得咱们都走了，他都没走， 是不是？ 你是最后一个 加班啊。 对，加班 加班、啊、 人都熬走了，你好加点班。 为什么我们都不加呢？ 我加班怎么那么大罪恶感？ 加班干的什么事儿、 啊、我跟你说，加班以后我还把这地稍微啊，这附近的我还扫一扫呢。哪有， 真会给自己美化， 真会收拾。 你看这一地花生壳，大枣，你这 我的天哪，我这嘴怎么太碎？你看看这花生和瓜子，这是人嚼的吗？ 哎呦，自己说自己这话我都下不去的嘴，说着不是人嚼的。 我也下不去这嘴。 宋赵钱新老板生气了。 生气， 说有人偷吃他的零食，他这个人是最喜欢吃零食的了， 是不是？ 这是谁呀、啊？啊，把我这个东西都给我吃了！ 你看， 还不咬我？ 完了你，霍华德，你现在连老板东西都 吃……哎，你们这可别这么说啊！你们这就有点血口喷人了啊！什么叫我吃老板的零食啊？那老板的屋能随便进吧？是不是？ 就是因为平时你进不去，所以昨天你加班。 我跟你说啊，老板那点零食我看不上，就他那什么玩意儿那个。 还是看了。 那薯片那个什么就…… 你瞧瞧。 啊， 不看他就知道看不上， 你们都看见了吧？ 我没有。 老板，你平常这么一走，不都拿着薯条、辣条？ 老板只要一吃东西，我们就赶紧低头。 啊，不知道吃什么？ 你们有罪是怎么着？老板一吃东西，你们先低头。我这大大方方的，我问心无愧。是不是？ 哎呦，我跟你说，小，你则触犯了办公室的这个规矩。 我触， 你这是这个刑罚吧？这个应该是抓起来。 有这条刑法。 哎呀， 那个偷看别人信件、毁坏公物、不道德行为，嘿！ 哎，我就不告诉你了啊！ 他们要找我，我就给作证就完了，行吧？ 做什么证啊？你们俩 我不主动说还不行吗？ 本身没多大点事儿，就因为你们俩这么一说，现在我这洗不清楚了。我跟你说，要实在不行的话，咱们就得找证据。 我跟你说啊，你们俩别说了，这里边有事儿，你知道吗？这里边有事儿， 能说吗？我们俩方便吗？ 最好 你们怎么还怀疑我？ 在大庭广众下说，要不然回头我们成同谋了。 什么？你听见没有？ 没有啊？ 听见没有？ 什么呀？ 你听见没有？有声音？ 没，我没听见啊。 我这咽口唾沫怎么了？ 有声音。 华哥，你是不是看上病了？ 啊！我这么快就分裂了。 我跟你说， 大白天的别说这个啊，自己病赶紧去看看，吃点药。 哎，你听， 没有声啊。 你还没听？你们俩这耳朵上火了是怎么着？ 有吗？ 没有啊。 扎着了。 听见没有？有鬼，闹鬼了！我要报警！我要报警！ 报警怎么说？ 我报警就是有鬼，有抓鬼。 那也不能找警察呀、啊。 那 真有也不能找警察。 能真有吗？ 你们俩能捉鬼吗？你们俩抓！我不能在这家公司待了。 还是我们到时候报个什么医院的，赶紧 报什么医院？你们俩人啊， 归安定管。 什么？我不行，我脑子现在就是。 你躺会儿去吧，你躺会儿去吧，好吗？ 我躺会儿干嘛？鬼呀、啊！ 华哥已经两三天没来了，这是 投案了，逮起来了， 还是被控制了？ 那不一个意思吗？ 被医生控制了。 哦，这病得不轻啊！我说就是他吧，嘿。 但是有一个事儿我得跟你说一下。 怎么了？ 就是那个，他不在的这个日子里吧。 你想他？ 不，我桌子上的那个电脑有昨天晚上开一晚上，我明明走的时候关了的。我今天早上来的时候看电脑开着呢。 你被他传染了吧？ 没有吧，你别吓我啊，你说我也被附体了。 不是，你脑子也坏了。我说 你听见没有？ 什么声音？ 听见没有啊？ 没有啊。 哎，就是什么东西跑过去了。 哪人跑过去？没人呢。 有吧？ 什么东西？有什么呀？完了，谁病传染的？我不知道啊。哎呦，怎么就乐了？你看看，哎呦完了！你看看，我也控制不住了，哎呀，坏了！ 别逗我！ 谁逗你、哎？你吓着我了！我逗你了吗？ 真没逗啊！ 没逗啊！ 我看病去。 哎呦，他们俩都不在了。哎，什么过去了？坏了！哎呦，他们俩都没有人该找我了，给他们俩都折腾走，我怎么办？我看这什么？哎呀，什么呀这是？哎呦，不行，我也害怕。不是，我上医院了。哎，我跟您说呀，我们公司啊，最近就是这么个情况，拜托你们好好的帮我们检查检查，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有监控， 早知道多好啊！咦，这是个双呗？哟，小黑人儿，还会乐呢。 经王府井的一个写字楼里抓住了一个黄鼠狼，他为了吃键盘缝里的面包屑，竟然怒拆键盘，垃圾桶也被翻得乱七八糟。无奈之下，这家公司的白领决定主动出击，拨打了119求助。两个消防战士折腾半天，哎，最后呢，也没抓到他们。 没抓到。 直到用了捕鼠器，又在里面放了食物做诱饵，这才把黄鼠狼抓着了。那黄鼠狼也挺委屈的，这事儿怪键盘。 黄鼠狼说话了， 键盘也委屈啊，怪我什么呀？面包不是我吃的。 面包也委屈了，都是我的错。 键盘接着补充说，那我还得谢谢黄鼠狼帮我解脱，太难受了。霍华德看到物业把这个小家伙拿走的时候，心里真的是舍不得。 哎呀，原来是他呀， 最应该感谢是他，没有他你出不了院。 该治治，休息半个月就能来。 娱乐七十二变之花絮。 黄鼠狼，黄鼠狼学名黄油，黄油， 黄油，黄油。哎呀，那得抹面包吃啊。 黄鼠狼学名黄鼬，怎么看怎么好， 这就叫一见钟情。 你看看这个灯球火把之下，这 量子油松、嘿， 这个男同学长得像量子油松。 这个长成点儿了。 远处一看就是火把，火把一照就是一点儿。 就是火把， 火把。 快乐不断，娱乐七十二变。 快乐大街，快乐事儿。上半时段先告一段落了。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体味原汁原味的北京生活。